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咁我哋上次咧就講過，就係呢個中國嘅藝術精神咧，就係獨立於呢個宗教精神嘅。呢個中國嘅古代嘅藝術精神咧，我哋發現咧，比較少咧係受呢個宗教嘅影響嘅。咁啊同西方嘅藝術唔同啊，西方古代嘅藝術咧，好明顯咧。就是呢個受宗教影響是相當之多的，呢個係宗教的藝術性咧是比較強的，但是中國古代的藝術咧這個宗教性咧就嗰個影響相對地係少的，咁而家我哋今日要講嘅咧就係中國藝術精神咧就唔止獨立於宗教精神啊，亦都係獨立於呢一個科學嘅精神。咁點解咁講呢？就係因為呢，我哋睇返原來西方嘅藝術嚟講呢，佢哋呢係亦都係受到呢個科學精神呢係影響嘅，西方嘅藝術我睇返西方嘅畫呢，我哋發現呢佢原來好注重形貌注重呢個形貌呢係要係好似嘅，西方嘅畫所畫嗰個形貌呢要同實物咧要好相似嘅。咁另外咧，佢又着重呢個光線個明暗個光線喺邊度嚟邊度光邊度暗咧個咧又好着重嘅西方嘅繪畫咧都好着重呢個遠近嘅景觀個遠近嘅距離感咧好重要嘅咁所以個佢所畫出嚟嗰個事物咧佢嗰個形狀咧係好分明、好清楚嘅，同實物咧好似嘅。睇翻西方畫佢哋咧著重一啲咧好畫嗰啲事物咧同實物咧相當相似嘅。所以咧我哋發現呢個西方繪畫喺古代嗰啲繪畫咧，其實一路咧都唔能夠離開西方科學觀察實物嗰種科學精神嘅。即係呢一種咁樣嘅繪畫嘅表達，當然啦，西方繪畫有好多流派啦但係我哋發現咧，都有好多西方古代嘅畫咧，仍然都仲係咧係冇離開到呢個西方科學觀察實物呢一種咁樣嘅科學精神，所以佢畫出嚟嗰啲事物咧，變成咧係形狀係好清晰。好着重呢個光線距離呢啲咁樣嚟到佢個畫法即係呢個當然係相對啦個相對地呢種咁嘅畫咧，喺西方嚟講係比較多嘅但係我哋發現咧，中國嘅畫咧呢啲畫咧係好少，好少會咁樣出現嗰啲繪畫中國嘅繪畫咧完全唔追求呢個形貌相似嘅又唔着重呢一個咧明暗遠近光線咁樣唔着重講呢啲嘅。我睇翻中國嗰啲古代嘅繪畫咧，好多時都唔似嘅你見嗰啲畫嗰啲人嗰啲樣咧完全咧唔似個真人嘅畫嗰啲山水亦都唔似真係嗰啲山水嘅咁樣咧唔係好似嘅你總之呢個形貌咧同西方繪畫比咧唔係幾似嘅咁樣咧又唔着重光線嘅明暗，成幅畫咧呢個差唔多光咁樣嘅冇乜遠近你去覺嗰啲山水咧個你睇唔出咧嗰啲咧個邊個山遠啲邊個山近啲真係差唔多咁樣嘅個唔係好分明嘅呢啲咁樣嘅觀察咁樣，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其實係唔係幾同嘅個中國嘅繪畫同西方嘅繪畫中國嘅畫咧又唔中意用即係嗰啲水墨畫係中意用淡墨用淡墨淡墨咧佢做出嚟嘅效果咧就變成咧係呢個虛實不分好得意嘅所以佢做出嚟嘅效果係虛實不分即係睇落去咧唔知係虛又唔知係實咁樣嘅一個用淡墨嘅效果虛實不分要做到虛實不分咧先所謂能夠有所謂氣韻生動 咁先係啲好嘅。啊，呢個太清楚咧，太分明咧，啊，反為唔好喎。啊，呢個嚇。啊，咁所以咧，啊，中國繪畫咧，啊，佢嗰個特色咧，好明顯咧，係呢個遠離呢個科學觀察實物嗰種科學精神嘅。啊，呢個嚇，啊，即係西方當然都有啲繪畫唔係好呢個係呢個科學精神啦，啊，呢個，但係相對地咧，中國嗰啲繪畫咧，好明顯地係遠離呢一個科學精神嘅。啊，呢個啊，呢個我哋近代人嚇，好多人去討論呢個中西繪畫嘅時候咧，都已經可以講到呢一點噶啦嚇。呢個啊，即係我哋見到嚇，中國人呢種咁嘅藝術精神咧啊，其實咧從呢個角度嚟講咧，係更加純粹啊，更加遠離呢個物質啊，即係完全同呢個物質咧啊係唔似嘅啊，完全咧呢個。啊，唔需要咧啊，要求形似啊，唔需要咧要求咧同呢個咧啊科學嗰個觀察咧係接近。從呢個角度講咧，我哋中國人嗰個藝術精神係相對地係更加純粹嚇，更加遠離物質啊呢個，所以我哋可以話咧，中國嘅藝術精神咧啊係由心於萬物啊我哋咧。這個睇中國的繪畫的時候呢我們發現呢我們這個人的心呢是在萬物之中在這個山水之中那裡遊動，所以叫做遊心於萬物之中而觀照我們呢是在個萬物之中那裡遊動而觀照而不是去觀照他的外在的形象所以呢不是只是這個看個形象我們呢而是離開實物的形象，可以說在形象之外來到去觀照這個事物所以這種由心觀照呢這個我們看事物的看法呢是空靈剔透一些實物呢我們是不視作實物所以呢我們去看山水畫我們看山水畫那些山水我們見到那些山水是看山就情滿於山看海就意溢於海我們見到那些山水呢是充滿著情充滿住呢啲意咁樣嘅想法嘅我哋嗰個人心咧係隨住呢啲景物而遊動所以我哋係講呢個咧講呢個睇山水畫咧係呢個講我哋個神嘅中國人咧欣賞山水畫係講神神與物合這個我哋嘅人嘅精神。同呢個事物有個契合呢個不分遠近遠亦近近亦遠即係唔需要分得咁清楚呢個遠同近呢個遠近都冇所謂最緊要係我哋嘅精神同呢一個事物呢互相契合所以呢個遠亦近近亦遠明亦暗暗亦明我哋個精神人的心能夠同呢個事物契合咧，咁就可以叫做遊啦能夠遊動，能夠遊動咧我哋嘅講法咧就叫做不滯於物，即係唔會停留喺滯留喺某一個事物嗰度嘅，我哋係能夠遊動所以咧唔需要執著嗰個事物咧似定唔似呢個所以唔需要咧嗰個形貌咧係好。相似嘅呢個咁呢個咧，我哋叫做神啦呢個能夠呢個由心於物咧，就能夠神神咧就可以不滯於物呢個我哋中國藝術嘅講法呢個能夠由心於物能夠做到神咧，即係話我哋喺呢個景物之間 啊，能够游动，咁呢个咧就叫做空灵啦。啊，我哋咧就见到呢个事物之间有一个空灵，啊，我哋就能够喺空灵嘅地方啊见到啲事物，啊，咁所以咧系唔需要啊有咁清楚嘅界定啊，呢个事物系咁样，呢个事物系咁样啊，呢个唔需要咧啊事物嗰啲形象咧系咁分明啊。所以由呢個角度嚟講咧，嚇中國藝術咧，嚇係冇呢個科學精神喺裏邊。中國嘅藝術咧嚇嚇冇受到呢個科學精神嘅影響。啊，但係好明顯嚇，相對地嚇西方藝術咧嚇係受到呢個藝術嘅影響嚇比較多嚇，受到西方嘅藝術受到科學精神嘅影響啊比較多啊，所以佢嗰啲事物咧，相對地咧，啊，亦都係呢個形象咧，係比較清楚嘅，啊，呢個嚇，啊，咁樣所以可以咁講，啊，中國藝術係冇科學精神，但係中國嘅科學就反為有呢個藝術精神喎，啊，即係呢個咧就調轉，啊，呢個嚇，啊，點解咁樣講咧？嚇，咁我哋睇翻中國嘅科學。中國嘅科學裏面呢，譬如講醫學，中醫，我哋而家知道呢中醫好有好大價值啦，呢個好多人都現代人都研究呢個中醫，中醫嘅診斷法有所謂望聞問切，這個望聞問切嗰個切脈，即係我哋所謂把脈啦，把脈嘅時候呢嗰個醫生呢就要對病人嗰，那個脈嗰，個震動呢有種感覺咁，其實這個呢這個醫生對病人嗰，那個這個脈象呢其實是代表著一種生命震動嘅一種感覺這個醫生要對病人這個生命嘅震動發生一種感通一種共感咁通過呢一種感覺嚟去作出一個診斷所以呢一種呢好明顯呢係一種直覺嘅診斷法呢種診斷呢唔科學化啦，即係佢唔係呢把脈並唔係去量度你個脈搏一秒鐘或一分鐘跳幾多下呢種呢就科學呢個量度一分鐘跳幾多下呢個係科學呢個或者量度佢嗰，那個壓力有幾大這個是科學但是中醫那種切脈呢它是感覺你的脈象是怎樣的嘛所以這個是一種感通是一種直覺的診斷法類似一種藝術活動的這個所以這個如果中醫是中國的科學的話裡面呢原來呢是有這個藝術精神的影響另外又例如這個中國的拳術這個中國拳術這樣呢它可能是屬於這個體育科啦這個體育的但我們發覺中國的體育裡面呢所講的拳術呢就很多曲線的好多曲線回旋往復周旋進退中國的拳術呢好似跳舞咁樣好似舞蹈咁樣呢個拳術裏面都有呢個藝術感呢個另外睇呢個太極推手呢個呢好似兩個人喺度跳舞咁樣呢個就算一個人表演嗰啲套路呢都係近似舞蹈呢個咁例如呢，這個曆法啦中國嘅曆法曆法科唔科學呢曆法當然呢係要準確啲啦呢個但係呢中國嘅曆法呢就要求同呢個音律合一㗎喎咁一齊叫做律曆同音律一齊我哋叫做稱呼為律曆咁樣咁樣呢就係 通過呢、這個十二律啊，嚟到去呢個咧啊，呢、這個啊預測呢個氣候嘅變化啊。咁所以呢一種啊曆法同音律合一嘅一種睇法咧啊，可以話係用音樂嘅眼光嚟到去睇天文啊。咁所以咧啊，裡面亦都係有呢一個咧藝術精神喺裏邊啊啊，即係西方嚟講咧嚇，呢、這個啊古代嘅嚇啊畢達哥拉斯嘅思想咧嚇，呢、這個咧都有類似一種咁樣嘅睇法啊。不過咧啊，好快咧，西方嗰、那個科學嘅發展咧啊，律同力咧就分開發展嘅啦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即係呢個啊。啊，音樂同曆法咧，好分開發展嚇，咁、啊、樣咧就受科學嗰個影響咧嚇、啊，就比較大啦，就比較少咧受到呢個藝術嘅影響啦。啊，但係中國個發展就唔同，啱啱調轉嚇，中國嘅發展咧啊，呢、這個律曆嘅發展經過漢代啊，漢代嘅精神咧啊，相對地就種一種咧嚇綜合嘅精神嚇，將一啲唔同範疇嘅嘢咧嚇就綜合起上嚟啊，咁樣所以漢代咧啊嗰、那個綜合嘅過程咧，就好多時都係用呢、這個嚇五行八卦啊嚟到去配合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律曆咧啊更加咧係能夠結合一齊嚟到講啦嚇，通過這個呢個咧嚇。五行嘅思想嚇，呢、啊這個將呢個律曆咧嚇結合一齊嚟到去講，所以呢個律曆更加難以分開啊。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喺中國文化裏邊咧啊，藝術精神咧啊，其實咧係主宰住呢一個科學精神啊。一路而啊漢代之後咧嚇、啊，一路都好難分開啊。到我哋而家今日咧，好多時候咧嚇、啊、講呢個曆法咧嚇。啊啊、都是这个呢跟、啊、这个呢五行八卦、啊、相关、啊、五行八卦也都跟这个一个、音律相关、啊这个、所以一路都有关的这个、啊、不离开这个、啊、艺术精神、啊这个所以中国那个艺术精神一路都主宰着科学精神、啊、这个、啊啊中國如果有、啊、所謂動植物學的話、啊、後來都是變成這個所謂欣賞花鳥的學問、啊這個啊這個、中國的政治、經濟、法律、啊、這些呢就叫做治術、啊、即是這個治理、啊、世界的一些學問、啊這個啊啊、政治、經濟、法律那些、啊、這個治術啊、中國的治術的根本呢就是一些道德原理、但是治術的運用呢、都是、中國人的講法呢就是所謂見機而作動合無形、就算是這些治術、這些、政治經濟、這個、法律、這些這樣呢技術嚟講咧原本咧就應該咧就唔係藝術嘅，但係我哋嘅運用咧都係呢個所謂見機而作動合無形都係一種咧係與物一齊遊動嘅一種咁樣嘅藝術精神嘅影響嚟嘅呢個咁所以咧都唔可以話冇影響呢個所以呢個中國嘅文化咧我哋見到咧其實是主要是受到這個藝術精神、道德精神所影響、這個所以呢之前我們講過了、在中國文化裏面、道德精神和藝術精神呢就主宰著、我們中國的、不同 的文化所以呢、以道德精神和藝術精神為主所以中國裏面我們如果講這個宗教精神和科學精神呢就不是這個呢為主了、這個、而是道德精神和藝術精神主宰著中國的宗教和科學精神這樣東西就跟西方呢就不同了就調轉了道德和這個藝術精神呢所著重的呢是一種融和主客對立的精神 即係話咧，佢係冇咁著重呢一個主客對立嘅啊呢、這個啊。宗教同科學精神，尤其是西方嘅一種所表現嘅一種宗教同科學精神呢，就係著重一種主客對立，主客對立呢比較明顯嘅呢個。咁所以呢個道德同埋呢個藝術精神我哋見到呢，因為佢大家都係呢著重融和呢個主客對立，所以呢佢可以互相援引與互相補足能夠一起發展所以呢在中國來說呢這個宗教和科學精神呢就不能夠得到這個充分的發展因為他們呢不是作為這個主宰不是這個主要的發展的精神中國文化的道德精神呢就能夠灌注到落去這個藝術文學裡面所以這個中國文學呢很多時候呢就有這個呢道德教訓的意味我們見到這個道德精神呢在文學裡面呢時時都見到的有這個道德教訓的意味中國的戲劇小說很多時候都是勸善罰惡因為中國人呢是不喜歡見到善良的人不得善終的好心應該要有好報的所以這個呢總是希望有好報結局希望是善良的人是好的所以為什麼中國沒什麼悲劇這個西方就有喜歡寫這些悲劇但是中國人呢就不喜歡這種結局的所以中國人呢又不好喜歡港人有強烈的意志又不是很喜歡強調這個人和神或者人和自然的衝突的即是我們很少見到呢中國的小說戲劇呢是強調一個強烈意志即是一些很出色的一些強大的一些英雄人物即是英雄這個西方小說裏面的英雄人物呢有強烈的個人意志的嘛超人這樣的嘛中國人很少這樣的寫法的亦都不強調人和神的衝突人和自然的衝突所以這個我們見到中國的小說戲劇很多時候呢就既然要好人有好報所以很多時候大團圓結局我們發現呢沒什麼西方式的悲劇的善有善報這種看法其實呢就是因為我們相信這個自然律和人的道德律是一致的我們相信這個大自然這個自然的表現和人的道德是一致所以呢我們總是相信呢善有善報好人有好報我們覺得實然和應然應該要一致道德的表現應該在這個現實裏面應該是一致的所以才會有這個所謂善有善報這個好人有好報這樣的看法另外中國人用這個藝術眼光來看這個大自然自然就變成呢就可以空靈化我們呢就不是用個科學眼光來對看自然我們用藝術眼光來對看自然用藝術眼光來對看自然的時候呢這個自然呢自然就變得很空靈了能夠遊心於自然了我們所以這個自然呢就不是受這個機械定律所支配不是受到這個呢某些科學定律來到支配的自然我們所見到的自然這個是一個很空靈的自然另外呢我們都會用這個道德眼光來到看自然中國人用道德眼光來到看自然這樣覺得這個天心內在於人心自然就是生生不息的 我哋用道德眼光嚟睇自然，呢个自然系点啊？呢个自然系一个生生不息嘅世界。我哋见到整个自然世界就系一个生生不息嘅世界。呢个生生不息嘅世界，亦都内在于人心。内在于人心，即系话呢个我哋嘅人心，亦都系一种咧生生不息嘅人心。呢个人心都有一种咁样嘅生生不息嘅德行。咁样，所以呢个自然呢，用道德眼光嚟对睇自然嘅时候呢，呢个自然呢唔只係外在嘅，佢亦都内在于人心。所以呢，如果用呢个方式，呢个眼光嚟到去睇嘅时候呢，係冇呢个所谓外在而超越嘅自然，亦都冇呢个外在而超越嘅神啊，外在而超越嘅天啊，冇呢啲咁样嘅存在嘅，冇呢个外在嘅天啊，或者外在嘅神嚟到同人嘅意志产生冲突嚟到去形成悲剧，冇一种咁样嘅想法嘅呢个。但是西方的悲劇就不是，西方的悲劇呢，很多时候呢善良的人都得到惩罚这样就可以用这个宗教精神来对解释了，因为西方 以宗教精神为主的嘛，这个这样就可以显示到人是几咁渺小这个我们自以为善但是其实是有罪的咁樣人嘅存在本身就係罪惡所以我哋人呢係一定要屈服嘅所以呢呢個神呢係應該懲罰人嘅罪孽所以最後呢，雖然人係一個好人但係佢最後都要呢個受到懲罰咁就會出現悲劇啦咁呢個用宗教嘅精神嚟到去解釋亦都可以用科學精神嚟到去解釋嘅話，即係點解西方會出現悲劇如果用科學精神嚟到解釋咧，就係講緊喺人嘅善良以外除咗善良係道德精神啦亦都有一個所謂客觀必然嘅自然律嘅我哋除咗講道德精神之外咧，仲有一個所謂自然律，自然律就客觀嘅。一定会咁样出现，咁样发生嘅。科学精神咧就是肯定一个必然嘅自然律。科学精神系讲紧一个这个自然律。这个自然律咧系客观而必然噶嘛。即系一个苹果你咁样悬空放手，自然一定跌落地嘅。这个咧个系客观必然嘅一种自然律。一定会系咁发生。但是当我们讲一个善良的人得到惩罚其实呢就是讲这个自然律是独立不依于这个道德律因为如果只是讲道德律的话只是讲道德精神的话这个呢应该是好人有好报善有善报但是最后呢他得到惩罚咁呢就係讲緊一个这个自然律呢係唔係睇佢係咪好人嘅一个人会死係一个自然律这个自然律唔係睇佢个人係咪一个善良嘅人总之佢係人呢佢就必然会根据这个自然律係会咁样就会死㗎啦咁样咁所以我哋人一定要認識呢個超越於道德嘅一個自然律我哋能夠認識到呢個超越道德嘅自然律呢個先至係一種科學精神科學先有得發展呢個但係中國人就唔係咁樣講呢個中國人呢就講呢個天心即人心咁變成呢呢、這個天心和人心都是讲这个道德律所以在道德律以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所谓什么自然律那些这样的讲法艺术精神也都远化了这种所谓必然的自然律 啊，所以中國人嘅呢個道德精神同藝術精神咧，令到中國人咧唔係好突出或者唔係好講咧呢個所謂必然嘅自然律啊。咁所以呢個咧自然律咧喺道德精神底下咧，就會變成咧自動成為一種大團圓結局。咁所以喺中國文學裏面咧，就冇所謂悲劇啦，冇所謂悲劇啦，呢個自然律喺呢個道德律底下啊，自然律咧亦都會順住呢個道德要求而去實踐啊，所以變成咧人咧係可以自求多福嘅啊，你做多啲好事啊，自然就有福噶啦啊，善良嘅人自然就有好報啊，這個就係所謂自然律喺道德律底下啊。咁所以咧，西方科學式嘅自然律必然性同埋客觀性啊，喺中國裏邊咧就建立唔到嘅啊，喺中國文化裏邊係建立唔到呢種科學式嘅自然律啊。所以咧喺中國文化裏邊咧，呢種能夠改造自然嘅科學咧係唔能夠發展出嚟嘅啊。所以呢個中國文化嘅發展咧，同西方文化嘅發展咧，那個方向咧就有所不同啦。好啦，咁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咁下次再繼續同大家講。多謝各位。